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请欣赏柴亮演奏的一组小提琴曲，曲目有《天路》《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《微风细雨》《沉思》《阿拉木汗》《让我痛哭吧》《旧情绵绵》《三年》《北风吹》《秋意浓》《季弦上的咏叹调》。